外国媒体在11月27号到12月1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深表哀悼的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共青真理报、中国的新华社、新闻网、古巴的拉美通讯社、格拉马报、时钟广播电台、越南的人民报、印度亚洲通讯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保加利亚焦点通讯社、法国新闻社、美国的合众国际社、谷歌新闻网站、乌拉圭的青年报、巴西的环球报和巴西朝鲜团结委配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逝世一事，向古巴共和国国务委会主席、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发起唁电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环球网和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向古巴共和国大使馆送花圈的消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和凤凰卫视、新华网、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配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访问古巴驻朝大使馆并深表哀悼的消息。